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三，首先带大家关注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白天本市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呢在31度上下，光照充足且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大家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白天山区仍有雷阵雨，夜间呢还会有全市性的雷雨，也请注意防范。另外，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大家呢不要前往山区及浅山区游玩，注意出行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节目我们在科创在线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机械工业运行稳，全年增长信心足。雷军在2021年度演讲暨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上表示，小米 Mix 4正式发布。2020年中国高精度地图市场总量达4.74亿元。3M 推出中空玻璃微珠新品。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的这个广播收听端听听 FM 开通了我们可以回听的内容。那么同时呢，今天是周三啊，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聊天室，大家呢在听听 FM 首页左上角分类当中点进去，在最下面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那么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针对刚才我们在科创资讯当中给大家预告的，我们会说说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最新的小米 Mix 4正式发布了。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您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呢？那么从第一款手机到现在这么多年，您大概更换了几部手机哈？最注重手机的什么性能？那针对这方面的内容，都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哈，是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大家积极的互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我带大家浏览最新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机械工业生产领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3%，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6.4%和5.2个百分点。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上半年增加值呢都表现非常亮眼。另外，上半年机械工业主要行业产能利用水平处于高位，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超过了80%，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平均水平。另外，在营业收入方面，14个分行业同比都实现超过10%的增长，其中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其他民用机械、电工电器和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30%。在利润总额方面，14个分行业增速也都超过了10%。另外，双碳目标也为行业带来了新机遇。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5万辆和120.1万辆，同比都增长了2倍。清洁能源水电和风电机组合计生产了3367万千瓦，在发电设备中的占比达到54.55%，较上年也是提高了5.21个百分点。 接下来关注8月10号雷军在2021年度演讲暨小米秋季新品发布会上表示，小米 Mix 4正式发布了。那么在2014年的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当时呢雷军意气风发，表示要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做到全球第一。然而当时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是苹果手机。当时在场的苹果高级副总裁布鲁斯·塞维尔表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那么过了7年的时间啊，7年之后，雷军终于实现了自己世界排名第二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小米手机呢，在2021年 Q2 手机出货量占据全球第二，欧洲市场第一，并且全面超越了苹果。虽然全球第一的目标还没有真正实现，但是毕竟还有3年的时间啊，留给雷军来做冲刺。小米手机呢，要想更好的发力，必须发布高端机型。而小米10呢，从此诞生了。小米10呢，是首款采用线上发布会形式进行发布的小米手机。虽然定价上涨，但是由于它漂亮的外观设计和旗舰配置参数，也让它在发布之后呢，深受米粉的喜爱。在正式首销的当天，小米10就创造了1分钟2亿的销售额，也说明虽然价格上涨，但是它依然深受米粉的欢迎。随后发布的小米11在影像系统方面再次获得了佳绩，这也是小米在手机拍照方面再次获得的成功。同时小米 Mix 4的发布啊，这个硬件配置高度也是非常亮眼，比如 CUP 屏、骁龙888加处理器、120瓦有线快充、1亿像素镜头以及陶瓷材质机身等等。那么雷军在演讲中展示的小米全套产品，都可以看出来小米的研发能力和工业设计能力已经在逐步强大，未来可期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针对这个新闻事件哈，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直播聊天室，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您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这么多年您大概更换了几部手机？最看重手机什么样的性能呢？那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我们的左上角分类当中找到直播聊天室，然后点我们的节目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还可以抽取现金红包。我们也来看一下听友们啊，也是我们的忠实老听友，我们的宝姐姐啊，还有燕林都纷纷的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已经发来了啊，他们的第一款手机。宝姐姐说呢，我是1997年买的第一款手机，是诺基亚3310。哎呀，这样的一个品牌和型号，不知道能牵起多少人的回忆。97年，哎呀，这已经是很早的，可能是相对哈这个入手比较早的一波使用手机的我们的这些发烧友啊。那另外，我们的燕林也说，宝妹同款，我的也是诺基亚3310，看起来当时哈是诺基亚的天下了。那微小微呢说，迪比特啊，这也是这个非常耳熟能详的啊一个手机的一个品类。另外呢，用户4438也说，我的第一部手机是2003年买的，诺基亚带队出游方便联系，特意买的啊，03年啊也算是比较早吧。我回想一下，我最早使用手机差不多也是在03、04年前后，当时呢是摩托罗拉啊，是我的第一款手机。所以不管是诺基亚还是摩托罗拉，相信有很多朋友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都是感觉非常的亲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科创资讯啊。日前行业分析机构 IDC 发布了高精度地图解决方案市场份额的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高精度地图市场总额呢为4.74亿，增速达70%。那么从市场份额来看，百度以28.07%位列第一。四维图新、易图通市场占有率分别是21.61%和16.15%。高德的市场份额呢是13.07%。IDC 认为，传统的导航地图精度在10米左右，能够解决的是人在驾驶车辆时的路线导航问题。那么现在呢，车辆行驶需要有自感知能力，实现部分驾驶行为的智能化，这时候需要的是 ADAS 地图精度在1米左右。然而面向未来高度自动驾驶需求，那么 ADAS 地图已经不能满足了，这也是各大图商纷纷布局高精地图市场的由来。高精地图市场本质呢是数据的服务市场，数据服务高低在于企业提供的数据在体量、质量、制作流程、覆盖的时空范围等关键领域有突出优势。目前呢，市场仍处于数据采集为主、增值应用为辅的发展阶段，因此具备大体量高精地图数据所有权是当前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传统图商主导的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材料啊，近日 3M 推出了适用于 5G 领域的中空玻璃微珠型产品，有利于降低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功率损失，并减少通信干扰。据了解，这种中空玻璃微珠呢，是一种小粒径轻量化的高频高速树脂添加剂，可应用于 5G 设备和组件的复合材料，例如基站组件、天线罩，甚至是手机外壳。与其他现有的材料添加剂相比啊，这种中空玻璃微珠具有很低的介电常数，有利于降低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功率损失，并且减少通信干扰，能够帮助研发人员设计出满足苛刻信息传输要求和更高功率的通信产品。那 3M 致力于推动 5G 领域的发展，也希望这些新的科技应用可以到更高的一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价值。那么今天我们也和大家呢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啊，那大家和我们互动的话题是您的第一款手机是什么呢？我们也看看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摩托罗拉、TCL、三星、华为哈，很多朋友前前后后燕燕您说啊，前前后后换过得有十多部手机了。的确啊，我们如果细数一下，可能很多朋友是以每年一个手机的频率在换哈，一年换一次。所以如果这么算下来，我们手头的这个手机应该是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的快了。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科创在线带大家浏览了科创资讯。那以上内容呢是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呢可以继续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随时的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回复啊大家的互动留言。那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更加精彩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一会儿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进入今年以来呢，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感受啊，就是全国猪肉价格呢是一直持续下跌，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近来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还有包括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呢，也是启动了中央储备猪肉收储。此外我们也关注到近期河南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导致1.5万家养殖场户受灾，死亡生猪24.8万头。日前中国农业农村部呢就农业抗灾救灾工作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相关领导呢也介绍了这次洪涝灾害对于生猪等畜禽生产的影响情况。截至到7月29号，全国呢是有1.5万家养殖场户受灾，倒塌的圈舍呢有427.6万平方米，死亡生猪24.8万头，直接经济损失呢达到22.5亿元人民币。那么谈到洪灾对于生产供给的影响，专家表示洪涝灾害呢对于全国产品生产影响呢是有限的，比如说生猪死亡24.8万头和全国6月末生猪存栏的4.39亿头相比呢，占比是非常小的。那么今年我们的生猪产能呢是继续增加，猪肉市场的供应由偏紧转向了充足，所以上半年呢生猪的价格呢是大幅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6月末全国生猪存栏4.39亿头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99.4%，其中能繁母猪存栏呢恢复到2017年末的102.1%。为什么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生猪存栏这样的一个数据，还有能繁母猪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这些数据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给大家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朱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朱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一些这种数据的参考，为什么我们要说上市的这个数据出栏量、存栏量，还有包括这个能繁母猪存栏量以及鲜肉冻肉等等，它是一个综合全方位的考量。为什么我们在监测这个行业养猪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刚才那几个指标，比如说到的这种出栏量啊、存栏量啊，还有包括这种能繁母猪存栏量，它们的这个不同点和意义在哪儿？ 首先说这个生猪出栏，它就是跟这个生猪的供给直接相关的。 嗯， 那么谈到这个猪肉的供给呢，涉及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生的出栏量， 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栏的活重。那么出栏的活重涉及每头猪大概这个体重大概是多少。其实谈到的养大猪的问题啊，其实在非洲猪瘟之前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出栏活重呢大概也就在120公斤左右， 就是每一头大概， 对， 嗯， 但是到了六月份平均的出栏活重已经达到了135公斤。 嗯，这是多了大概 15公斤以上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即便是同样的出栏量，那么整个猪的供给也增加了。 嗯， 那么另外两个指标呢就是生猪的存栏和母猪的存栏。母猪的存栏它是一个先导性的指标，它预示着未来8到10个月以后的整个商品猪的供给。 嗯， 我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这个能繁母猪跟生猪出栏的关系啊。能繁母猪它如果配种的话它需要112天。 嗯， 那么在经过6到7个月的养殖就可以出栏了。 嗯， 这样的话呢基本最低的时间也要10个月以上。 嗯，就从配种到真正生出小猪来， 对， 是吧，要10个月的时间。 嗯，那么更近的一个指标呢就是生猪的存栏。生猪的存栏呢就意味着未来6个月以内的生猪的出栏量多少。 嗯，所以这个数字它是一个就是长远的一个，不是眼下的啊。这种存量是预示着我们6个月甚至更长8到10个月之后我们大概市场的这种出栏量能是什么样一个数字。 对对对。 嗯，所以我们这样的综合来监测，就您行业内的观察，这些年中国的养猪产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大概每年的这个出栏量也好存栏量也好是不是已经大致有了自己的一个规律和特征，能不能帮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嗯， 首先从整个的我们国家的整个的猪肉消费需求来讲，在2014年，我们国家猪肉消费达到了顶峰，当时的猪肉产量达到了5821万吨。 嗯， 那么从2015年开始呢，当然也有一些生猪生产波动的原因啊， 嗯， 整个的猪肉消费需求呢呈现这种稳中有降，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随着我国居民整个的收入的提升，肉类消费需求结构呢持续的优化。收入提升以后呢，消费者对于禽肉啊牛羊肉的消费需求增加了。 嗯， 那么根据我们计算的话，像以2020年跟2017年相比的话，禽肉牛羊肉的供给跟2017年相比增加了600万吨以上。 嗯， 那么这一部分的其他的肉类对于猪的消费产生比较明显的替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人口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譬如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更喜欢吃快餐食品， 嗯， 可能更喜欢吃禽肉，这样的话消费者主动的选择也使得整个肉类的消费的需求结构出现优化。 嗯， 所以整体从消费需求来讲的话，我们从2015年开始整个的居民的猪肉消费需求稳中有降。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从2015年开始呢，整个的包括生猪在内的整个畜牧业生产受环境的压力，开始逐渐增强。那我们国家呢，在2019年呢，也发布了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嗯， 那么将会带动整个包括生猪在内的整个畜牧业开始转型升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13五”开始啊，包括环境压力以及重大疫病，其实对生猪生产都产生明显的影响。其实两次大的生产波动，譬如2015年到2016年，2018年到2020年，整个生猪生产波动呢，一个是受于环保因素的影响，那么第二次波动呢，就是受重大动物疫病的影响。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14五”其实我们面临的整个生猪产业要转型升级的这么一个迫切的关键任务。 刚才说到的是之前价格一路下跌，但是我们看到7月份之后有小幅上涨。 嗯， 啊， 嗯， 那也有人在这个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说，那未来我们猪肉价格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不是已经止跌了啊，跌到谷底了，现在开始要触底反弹了，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吗？ 在6月第4周全国生猪的平均价格跌到了13.76块， 嗯， 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谷底了。 嗯， 那从后期的整个猪价走势来看的话，基本上是从6月22号开始触底反弹，同时呢这个触底反弹的力度还是挺大的，像一些猪产区啊，在短短4-5天时间呢上涨了每公斤大概是4元左右。 嗯， 其实它的 反弹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其实前期的猪价呢还是有超跌的因素在里边。另外一个呢，基本上猪价达到了13.8块以后呢，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整个全年的这个猪价的低点了，就是已经触底了。所以本身在六月底猪价已经具备了触底反弹这么个动力。同时呢，由于六月上旬呢，发改委也发布了这个完善猪肉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预案，那么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所以从六月下旬开始逐渐出现了这个持续的反弹。但是在反弹了以后呢，出现了这种市场自我修正，所以在反弹了一周以后呢，基本猪价呢还是保持相对这种震荡的平稳，基本围绕着它的成本线每公斤大概16元左右上下震动。 哎，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拎个重点，成本线大概在每公斤16块左右。 对 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价格。就像刚才朱老师介绍的，这个咱们五个部门啊，在6月2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就是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的一个工作预案。那么预案发布之后呢，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那发改委呢是6月16号和28号两次发布了猪价格过度下跌预警信息。为什么要做这个信息预警？就是要提示养殖户科学安排好你的生产经营决策。在进入这个一级预警区间后呢，国家发改委会同商务部等部门又立即启动了猪肉储备收储，在7月7号和7月14号完成了两批中央储备收储的这个工作。这其实有一个国家的调控在里面。那这样的调控它的意义是什么？是说更好的稳定猪肉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上涨和大幅下跌这种情况，是吗？ 是的，这个预案的目的就是这样的。那首先我先科普一下这个预案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啊。 好， 最初的预案呢是2009年出台的。 当 时的预案的名字叫防止生猪市场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那么在2009年第一次出台，在2012年呢进行了修订，2015年呢第三次修订，但第三次修订的名称呢就改变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调控预案。 哎，名称改了。 对， 那 么第四次呢，就是六月上旬发布的这个预案，就是完善猪肉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调控预案。实际上你从整个的预案的名称可以发现，就是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止生猪 价格下跌， 过度下跌。后期呢其实从在这个缓解猪价过度波动的这个预案呢，其实发现单纯的依赖收储是不能够真正的有效的降低整个周期内的价格，不是需要综合性的措施。 这所谓收储就是，哎，你市场上多出来的这些猪肉，我国家给你收起来，我买了，是这意思吗？ 对，实际上它是一个短期的对于市场供需的一个调节，通过调配不同阶段的市场猪肉的供应，来防止猪价的这种过度的下跌或者过快的上涨。实际上为什么大家最近对于这个猪价的过下跌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因为从春节以后猪价持续下跌，但是在2019年到2020年，实际上这个储备猪肉更多的是储备肉的投放。那么到3月份以后，特别是近期的猪价下跌，那么有储备肉的投放转变为储备肉的收储。 你看这个市场上猪肉少的时候我们要去投放啊，就像那会儿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为了保证市场上的持续供应，那国家要做这种投放的工作。那现在市场上的这种各种猪肉因为各种因素多起来之后，国家还要把它收回，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循环或者是这样良性互动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朱老师也提到咱们那个这个预警的这个预案哈，它的这个名称的更改其实也是考虑到了怎么样更宏观，不通过唯一的一个渠道来改善这个情况。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让猪肉价格保持一个稳定，这个市场供应保持一个良性循环呢？ 那么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角度啊，短期呢就肯定是通过这种调控预案，通过储备肉的收储或者储备肉的投放来稳定猪肉供给，保障猪的市场价格稳定。从中长期的角度呢，肯定是促进这个整个生猪生产的稳定，特别是能繁母猪存栏的稳定。那么更多的是譬如对 采取相应的措施，譬如支持标准化规模厂的建设，提升我们整个国家的规模化水平，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带动整个生猪生产的稳定。 嗯， 另外一个呢，在猪价特别是主产区猪价出现过快下跌的时候，通过像这种保险啊以及这种低息贴息贷款解决猪价下过快下跌养殖主体出现这种资金流动性的问题，这样到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猪价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这种产能的下调的幅度，使它逐渐的下调产能，这样的话在后期的整个能够保障后期的整个生猪生产的稳定以及猪肉的供给。 哎，国家的这种后期的帮助哈，它只是短期的一个行为或者是短期的一个效果，但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从这个整个产业市场端，从这个养殖户角度来讲，指导他们更合理化的去生产， 对， 这才是一个我们更希望看到前置的一个方法。而且刚才也说到了这种国家发改委设定的预警机制，比如说当这种猪粮比价低于6:1的时候会发布三级预警，当低于5:1的时候，或者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单月同比降幅达到10%，或者是连续三个月累计这降幅超过10%发布一级预警。总之大家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设这样预警啊，而且还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条件达到的时候会成立一级或者是二级或者是三级。什么是猪粮比价，设置这样预警机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在这儿还得请朱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 首先我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这个猪粮比啊。 嗯， 猪粮比简而言之就是生猪的价格跟玉米价格的比值。 嗯，为什么要把它俩做个比值呢？ 首先呢，从生产成本上来讲，一般情况之下啊，饲料成本呢占整个生猪养殖成本的60%左右，而玉米呢占饲料的成本基本也在2/3左右 啊， 所以呢通过生猪价格跟玉米价格的比值，能够很直观并且快速的反映当前整个的整个的生猪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动。 嗯， 从近10年左右的整个的猪粮比的盈亏平衡点来看，前几轮周期呢基本都是在6:1。那么在2015年这个预案调整的时候呢，因为当时玉米价格处于这种回落的这种状态，所以玉米的以及相应的其他饲料的成本下降，所以当时的整个的猪粮比的盈亏平衡点呢由上一个预案的6:1调整到5.5到5.8。 嗯， 但是本轮周期呢，包括玉米、豆粕等饲料成本在上涨，同时呢，像仔猪的价格也在上涨。而由于防疫的需要，像人工的成本、防疫的成本以及管理的成本都在提升，所以整个的行业的平均成本呢，跟上轮周期相比的话，有明显的提升。 嗯， 所以本次的预案呢，将上次6:1的盈亏平衡点调整到现在的7:1。 哦，又做了一个新的调整。 对， 所以你看看这背后这门道哈，这养猪产业我们每天需求量很大的这个猪肉背后还有这么多的门道。这个猪粮比既得看猪肉的价格，还得看这个玉米粮食的价格，然后再看二者的这个比价，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未来的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一旦出现风险之后我们要进行马上预警。那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半段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早安京津冀5月26号起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早7点，重播早9点，1小时新闻2时段播出，满足不同作息人群的信息需求，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展现协同发展新成果。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继续给大家讲述我们身边那些优秀的创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房山圣水峪村的80后返乡创业青年周文霞。提到他们村的特色农产品，周文霞说，圣水峪村的香椿栽培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明朝的姚广孝非常喜欢吃香椿，将香椿带进了紫禁城供皇家食用，因此圣水峪村的香椿明清时期呢就成为了皇家贡品。随着后续的发展，可能因为香椿的采摘期非常的短，保存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村里的产业发展一度停滞了。那么在周文霞和他年轻小伙伴的带领下，他们重新打造了香椿产业，把它作为一个品牌向外推广，如今这里的香椿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和周文霞来一起分享一下创业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事情助力村里的香椿产业发展。欢迎文霞，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提到香椿啊，我们知道香椿的成熟期非常的短，如何依托香椿种植能够实现增收致富，仅仅依靠种植业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背后肯定还有很多细致的打磨，或者说是这种创新点在里面。 种植业它只能就是一两个月有收入，那我们老百姓以前没有把香椿做起来，老百姓都不拿香椿当回事儿。说实话，香椿卖不上什么高价钱，很快这个交通又不便利，因为我们是纯山区嘛，山区就是那种盘山路，又都是空心村，都是老年人在经营这些香椿产业，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的香椿，滞销现象非常严重，因为我们这个香椿是比较怕热，采摘下来半小时之内必须做好保鲜工作，要不然就蔫了。那你想想，老百姓从海拔800米高步行背着香椿到山下需要路程一个半小时，还没有到山下呢，香椿已经蔫了，所以他们已经很失望很绝望了，觉得这么美味的香椿真的是白菜价钱都没有人要，所以也没有人去经营。我看到这么大堆好的香椿都没有人去经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动员嘛，动员整个的这个村民，让村党支部领导，然后这个引领着我们，动员着这些香椿种植户加入到我们的合作社里边来。我们香椿种植户一共是488户，经过我们合作社的成立，入社已经有321户了。大部分的这个香椿种植户都加入到了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种植面积是4500亩，加入到我们合作社的已经有3000多亩了。3000多亩，后来我们想，如果想把这个香椿做火，要打商标嘛，要做出品牌效益嘛。当时我就在联想到了，我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我在经营我的美业的时候，赚的这些钱都是这个包装的钱。大明星为什么唱一首歌那么多钱？咱们唱一首歌没人听，那就是靠包装啊， 靠流量，靠明星效益。 对，明星效益。然后当时我们就想到这一点，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开始着手，先把这些个农民种植户加入到我们合作社来，不方便运输的这些没有人经营的这些地，我们也都收到合作社里边，让在这个农广校的专家教授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下，走到田间地头，教我们的这些农户怎么去养护，让我们的这个香椿更高品质的增值、增产、增收。统一的去管护，我们成立了这个专业的管护队儿，都是合作社成立的专业管护队儿，把这个乡镇都全都收购过来，统一的去进行管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一场胜仗，2021年在这个香椿这个旺季的时候要打一场胜仗，重点是放在了包装上面。这个以前呢，我们这个香椿保鲜的这个没法解决嘛，然后今年我们这个香椿包装盒是带有冰袋的包装盒，48小时可以保鲜，而且我们在合作社里面成立了筛检车间， 以前的乡村品质非常好，但是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老的、嫩的、长的、短的、大的、小的，就全都有。 嗯， 但是我们今年只要是出售的乡村，我们都卡在了11厘米，品相都是非常优质的。 嗯， 我们专业的筛检车间，每天都在不停的筛检我们优质的乡村。我们又成立了采摘队。啊，这个采摘队是每天早晨3点多就起床，凌晨3点多起床开始采摘，到早晨太阳出来之前采摘完毕，所以说能保证一定的鲜度。我们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在这个市农业农村局的一个重点的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里面，也给我们了一个资金的支持。我们在这个合作社建造了冷库、速冻库、冷冻库、速冻库，所以说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鲜美的乡村直接筛检完入库，然后打包装盒运走。这个是从我们这个包装上面来讲。还有就是非常巧，我觉得运气也特别的好，我们这个乡村被评为地理标志认证产品。 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又是贴了一个名牌呀。 嗯 嗯，当时我们想，我们成立合作社，合作社的品牌效益肯定不行，刚刚做肯定也没有名气，合作社也很多。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2020年，又获得了地理标志认证产品。北京市一共14家，那我们很荣幸的就是1/14，乡村也被认为了一个大的名牌贴上去了。 这是它的金名片打出去了。 对，金名片。当时没有获得这个时候，我们想，我们只让老百姓的乡村，能买一个好价钱就 OK。但是拿到了地理标志认证的这个商标，这个标牌往上一贴，不仅是说我们这个老百姓保证了收入，而且还翻番了。 是，所以文霞说到的这个，其实他说特别巧，其实也跟北京市这些年对农业生产、对农产品的重视，的打造，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的。而且刚才文霞也提到了，说咱们的村民哈，这个你们的这个合作社里面已经有大概80%的种植户都加入进来了。 是， 我们今天呢也有咱们的村民代表，我们也想听听咱们村民代表的声音。 盛水峪村村民张桂山，我们这山沟种地，那小块地靠天吃饭。 嗯， 你种上玉米，你看我9亩地都算是产玉米，连4000斤都产不了。 嗯， 4000斤卖1块钱一斤玉米，4000块钱。可是我种了这乡村，到现在经过大队长支部啊，成立合作社了，我一家这么一广告，我一年能卖到3万块钱。您看要比那翻几番。 嗯，大爷，您现在主要负责一些什么工作？还是日常的这种种植管护吗？ 当然了。 嗯， 种植管束我自个儿，还有一部分供销，这国家交给公家那个，还带着他们头儿，你这乡镇树也得管理。 嗯， 乡镇树你发现虫害得打药，到时候小时候这一棵树出芽最多了，也得把这小个给也给定定芽。小时候该除草得除除草，山区呀，小地儿外沿也是柴火，里根也是草，咱必须带着村民得把它除干净了，那树还能长好呢。 哎呀，你看， 啊， 现在这收入哈，这个提高，一方面是我们把这种沉睡的乡村唤醒了，另外一方面呢，咱们还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哎呦，挣的这个钱搁到这个兜里才踏实。所以现在您的收入翻番了，对于乡村产业是不是特别有信心啊？ 当然了。 嗯， 现在我想我今年七十多岁， 七十多还在每天在种。 哎，我就想着人活着，干得了一天我就要干，守着山区没别的，咱们天天连乡村拾得好了，到时候乡村有时候销了有时候卖了，不能依赖国家躺在共产党的怀了就等着吃，那不是做人的道理，是不是？ 嗯， 哎，所以说我能给做点贡献就给做贡献。 大爷刚才说您都77岁了， 啊， 然后现在每天还在这个管理乡村、种植乡村，然后同时说像文霞的带动下，我们这个收入翻番了，未来呢这是不是也很有期待啊？ 当然一年更比一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呗。 谢谢大爷，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们的乡村哥能不能给我们， 大家好，我叫史德忠。周总回来以后呢，就是带着大伙儿，就是想发展这乡村产业，把这连农户啊，把我们合作社都联合起来。 嗯， 后来我们就是全都联合在一块儿。 您也是本村人是吗？ 对，本村人，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哦，您跟文霞小时候认识吗？ 啊，认识，我们就是基本就是同龄人嘛。 之前也离开过村子吗？还是一直都在村子里头？ 一直在村子里边。 嗯。那等于你其实是更深切地看到了村子这些年的这个变化。 对，我要说起来，我做这个乡镇产业这事儿啊，我是比较早，在2003年我就成立了那合作社。虽说人户数少，但是我成立的合作社的初衷啊，就是还说看着老百姓把这乡镇不好卖，我说怎么呢？成立合作社呢？说通过这咱们说联合几户哈，说咱们把这个事儿呢做好了，能帮着老百姓把这乡镇卖下去。但是毕竟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嘛，哎，也一直做了这么多年，也是没有什么太大起色。但是呢，哎，也知道人有一部分人，后来大伙儿还送一外号叫乡镇哥。我们成立这个新的合作社以后啊，哎，在这个党建引领、支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把这个事儿现在有系统的去做。哎，你看我们在2018年。取得了全国一村一品的示范村，就是由于这个乡村，在2020年4月又取得了这个地理标志性认证的农产品，现在呢，我们这乡镇发展呢，在这个周总啊，跟这个支部、党支部、各级政府的带领下啊，说我们现在那也不像以前是盲从了，说不知道怎么去发展了，现在我们也有了方向性。哎，你像以前呢，这个乡镇放任的生长，没人管，没有一个标准。现在呢，我们是逐步的把这个乡镇生产标准化，矮化密植，就是采取这种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措施。你像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农业管护这技术啊，也都是像相关的学校啊，给我们培训呐，给老百姓培训。 像你们要是形成这样的一些思路，是大家要讨论吗？比如说会跟这个文霞，然后你们一起要讨论。 说实在的，我们这个思路的形成啊，都是在这个周总的，他先想到了，因为他在外边，哎，就是外边出开什么时间长，也年轻，对，他对这个眼界也开阔，他想到了要找的支部，我们在探讨这个事儿。哎，这慢慢互相这什么磨合，哎，形成了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思路。 怎么样？现在你的实际收入和感受是不是跟之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现在说起来啊，我们虽说加的是合作社了，我的收入呢比以前呢倒是提高了。 加入了新的合作社，收入也在提高，大概提高了20%多？有没有 现在 计算过？ 将近20%。 所以现在我们的乡镇是不愁卖的，对吧？ 乡镇是不愁卖。现在我们下一步啊，就是，利用这个乡镇，以乡镇为媒，做这个乡村旅游，像精品民宿，把这个让这个乡镇呢，不是说当一个农产品去销售，只是说卖了就没有了。咱们做这个乡镇文化，用这个乡镇把外边人引进来。吸引来，发展旅游，发展民宿，发展将来可我们还计划着发展这个养老产业 啊， 把这个就是一通过这个乡镇这事儿带动整个的村子发展。 原来是想把乡镇怎么卖出去，现在是说把乡镇留在这儿，怎么把人吸引进来，是吧？ 对，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这个思路现在看起来也是走得通。圣水峪村的这个乡镇文化产业之路，前期铺垫的已经非常好了，后期可能我们在自己的这种设计道路上要一步一步的深耕，然后就等着去收获。我不知道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创业路上，你们的感悟和收获是什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又是什么？两位年轻人再帮我们分享一下吧。还是从文霞先来。 好，行，我先说说梦想吧。我的梦想以及我们整个圣水峪村村民所有的梦想，其实是围绕着一个点线圈儿，俺都说点线面啊。为什么点线圈儿呢？我们圣水峪村它的优势就是四面山一面天，养育着非常美味的香椿，就是以香椿为点。点呢，我们把这个线串联起来，也就是一二三产融合，最后达到一个是以香椿文化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包括我们合作社的成立，还有我们这个一个民宿集群的一个成立。因为最早我是做这个民宿开始创业的嘛，他也看到了，这经营过程中看到了效益。转过头来，我又返到一产上来，一产上我们的这个香椿， 我们想利用合作社，利用我们的一些上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然后我们扩大种植面积，因为我们现在的面积是4500亩， 嗯， 计划的是短期目标是1万亩香椿林香椿基地， 嗯 啊，一产呢我们去做这个大面积的种植面积。二产呢我们也在做深加工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研发的香椿酱。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短短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这个香椿的经营能达到几百万的收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业链要做起来，深加工要这个品种要多一些。我们现在单单的一个香椿酱，我们就在一年的收入上边就能达到300万左右。 嗯 啊，这是其中的产品之一。我们每家每户的这个民宿里面可以吃到的美食，比如说香椿饺子、香椿面条、香椿丸子、炸香椿鱼、香椿摊鸡蛋，那就是我们这个香椿宴里边的一些特色产品啊。 还有香椿酒 啊，还有香椿酒， 这是什么味道？还很好奇。 香椿酒是香椿米酒，它这款酒俗称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啊，它是米酒，因为这个香椿它是反热的嘛，它是比较暖身的，营养成分也非常的高，维生素含量也很高， 嗯，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美味的啊。二产我们还有延伸的产品，香椿蘑菇。香椿蘑菇是利用这个香椿剪下的树枝变废为宝，把香椿树枝粉碎成木屑，做成菌棒的原材料，也是由我们刘宇教授给我们亲临指导实验成功的一款产品 哦 啊，也就是因为我们是山区嘛，每年剪下的香椿树枝难以处理，又不让焚烧，因为是护林防火，我们把这些树枝粉碎成木屑做菌棒的原材料，生产出香椿蘑菇，超级的美味，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款香椿酱里面就有一款香椿蘑菇和香椿一起拌的酱， 就是变废为宝。 对 对, 对、 哦，还能产蘑菇。 对，我们要产的蘑菇，还有是我们要做这个香椿盆景，因为我们在山区来讲，这个季节到我们圣水峪村旅游是最美的。到冬天的时候就比较那个比较凄凉了，山区嘛，看起来比较凄凉的。那我们怎么着才能让这个冬天游客们走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来，因为我们虽然说点线圈呢，我们四面山一面天，不出我们这个山区围的这个圈，让他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最后还能带走就是我们的香椿盆景，也是现在正在育苗中，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就能上市了。 嗯， 就是咱们城里的人可以搬走我们的香椿盆景，放在阳台上，大年三十晚上可以吃上一盘美味的香椿摊鸡蛋。 嗯 啊， 年三十吃香椿摊鸡蛋， 对，还是自己家阳台上种出的香椿，掰下的香椿嫩芽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香椿摊鸡蛋了。这是二产，二产延伸的产业链，我们会加大一个延长产业链，让我们村里边的老百姓一年四季都有东西卖，让外来的游客一年四季在我们村子都有的可观赏，有的可品尝，有的可去享受的，让他们不离开我们村就能享受到这种神仙的生活。 是 啊， 那这三产呢是指旅游吗？ 三产是民宿，也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也是我们镇政府的也有这个方面的就是一个大的规划，正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设定的短期的目标，要把这个民宿做好。因为我们传统的农家院，我们村现在有30多家正在营业中的农家院，我们利用合作社呢，我们想把这个30家抽出10家标准的农家院，做以香椿特色这个香椿文化特色为主题的香椿农家院。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这10家农家院里边都摆上我们美丽的盆景，然后摆上我们的深加工产品，也就是我们10家农家院在经营农家院的过程中，让它真正的形成一二三产融合的这么一个点线圈儿，不出这个圈儿，然后就可以留住客人，让客人在我们这儿品尝到美食，走的时候还可以把我们的美食带走。 嗯，你理解的理想化的田园综合体打造出来是什么样？ 理想的田园综合体，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我们村啊，我们村所有的村民家家都可以有接待能力的，以乡村主题为特色的农家院，统一的这个民宿培训管理，一二三产融合，先打10个样板， 是不是这样的田园综合体就有的吃有的看有的玩？ 对， 哦， 吃住玩 于一体的，还能赏美景。 嗯， 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园区也是非常感谢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我们的关注，对我们这个乡村产业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就是给我们拿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品牌，地理标志。因为这一个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嘛，我们要建设园区，因为我们是非常原生态的嘛， 嗯， 原生态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建设嘛，建设要把我们的原生态的园区，建设成可以入园、可观赏、可采摘、可赏景的这么一个园区。 嗯， 我们在不同的海拔建设不同，就是建设四个不同海拔的园区，就是一步一景，就是说条件好的我们做精品民宿，条件不好的做农家院，甚至条件再不好的我们要把它带到我们这个圈里边来，让他们有接待能力，哪怕接待两个游客，让他吃上一盘暖洋洋的这个乡村摊鸡蛋，感受到我们乡村人民感觉农民的这种热情。这个园区应该是在年底 就可以 成型了。 嗯， 因为我们的园区非常的漂亮，只是太原生态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造。 嗯， 我对这个村里的发展呢，其实我想的啊，就是能打造成一个四季有景，春夏秋是吧，哎，春夏秋冬四季有景，季节不同，有没有美食可住可吃可玩。 嗯， 就是你自己上圣水院来了就爱上圣水院，不想走了。 这是返乡创业青年在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村里哈，想要打造一番事业哈，要开启自己创业征程的一个愿景。其实像周文霞一样在北京京郊的农村去奋斗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怎么样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把他们好的这些创新项目能够真正实际转化为对于乡村振兴有益的一些尝试，我们也来听听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工作处副处长李胜龙来谈一谈 人才的力量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在未来乡村振兴的这个大舞台上把人才这样的优势能够展现出来。 习总书记也说过，我们乡村振兴啊，关键在人才，是吧？ 嗯， 那么我们尤其是在面临着我们京郊这样一个转型期啊，我们的传统农业逐渐的退出啊，北京现在主要发展的都是一些现代农业，高科技的农业。 嗯， 那么在这些领域里边呢，我们的人才可以说呢，对我们的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其他人才啊，其他的一些乡村振兴的其他几个振兴啊，没有人才振兴，那么其他几个振兴啊就谈不上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北京呢，我觉得呢，未来我们在乡村人才振兴这块啊，我们也在积极的思考和规划。那么我们呢，主要从这么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是要加大农村人才和农民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村各类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发展产业的能力。那么这些人才呢，是我们已经在农村的存量的这些人才，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 嗯， 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整合利用我们的，比方说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农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各类的资源，建设一批乡村振兴的实训基地，着力培育一批农民的企业家、技能领头人、乡村新创客。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要不断地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人才返乡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人才大家都知道啊，对于乡村发展非常重要。那么乡村为什么留不住人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它是阻碍人才留在乡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近年来啊，虽然我们郊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呢，在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啊，也还和城市相比存在着一些差异。 是， 所以说呢，这也是很多高层次的人才到乡村的创业兴业面临的一大考验。一些到乡村的人才跟我说，他们现在啊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除了到田间地头，他们晒一天之后，他们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嗯， 那么对于很多的青年人才来说，这也是说生活环境啊，或者他们工作的环境，可以说呢，也是对他们呀影响了他们到乡村去工或者发展的这么一个巨大的障碍。 就是这样的基本保障，我们需要不断的提升。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呢，许多合作社的负责人啊，也经常告诉我们说呀，他们好不容易招到了一两个大学生